第58集，我想治病。季行辰的名字是我以19岁的笔迹亲自写下的，即便世态重演，我也不会再故意遗忘他。他对我的特殊无需他来言明，我自己帮他作证。张顺礼直呼好家伙， 哎呦，哥哥耶，你这是换回来了？ 随即他又端详着我，摇头否定，毕竟在身上纹名字不像25岁的我会做出来的行为。谢敬东作为我们几个人中脑子最好那个，就我穿越这件喜闻乐见的事儿再度建议道， 你这种情况去医院看过吗？ 今天跟我妈谈过，她给我约了大夫，明天就去看。方晴兰就是名医者，但她一名儿科专家，她家已经成年的孩崽子不在她的职能范围内，只能用用母爱疗法。其实早该去看，不论是心理还是脑子，但我刚穿来那会儿怕恢复记忆以后失去19岁的自我被25岁的我同化，也怕继承25岁的我的感情，因此很抵触记忆的加载。事已至此，才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抓紧治疗，想为季行辰找回属于他的25岁的我。再者，我确实觉得我脑子有病，生理性的。我总会忽轻忽重的头疼，睡不好觉，起初还以为是穿越的后遗症，现在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那天我查看我那台飞驰的维修单，并和周助聊过维修的情况。我那台车在3个月前出过一次车祸，当时的我因为撞到了头，在医院昏迷了半天，因为怕家里担心而瞒了下来。现在我觉得这才是后遗症的源头。 余正，你跟陈哥怎么回事啊？ 之前约酒局时的那名鸽子精今天来了，名叫杨童，以收集八卦为人生第一爱好，开口就瞎打听。 听说你从19岁穿来的是真的吗？哎，6年前的空气什么味来着？近些年埋太重了，你闻得惯吗？听说你连季行辰都忘了，你该不会真和季行辰分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 我怀疑这鸽子精就是来找乐子收集情报的。25岁的我脾气很好吗？我挽了下袖子冷眼看他，你是想吃土了？杨童想起少年时期因为碎嘴被我支配的恐惧，在被我摁到地上摩擦之前挪到了桌子的另一侧。在家带娃人没到场的邵文琪视频连线中，跟个排位似的立在桌子上，笑声差点把手机给震翻。 童子别怕，接着嘲笑他。 我很烦，本欲挂断视频连线，想想又觉得被嘲都是我活该，我情绪低语。我能想起一些和季行辰有关的事儿，潜意识也知道他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该忘了他。可能是我的状况确实挺惨，这会儿见证人也知道25岁的我与季行辰的感情有多深厚，嘴最碎的那货都闭嘴了。我和季行辰是怎么认识的？谢敬东掸了掸指尖的烟灰。 你应该亲自去问他，多好的追忆旧情的机会。 之前季行辰是想跟我讲来着，我不愿意听，现在是我愿意听，他却不肯再提起了。有不爱八卦别人的，就有爱聊八卦的。杨童又挪了上来。 这事儿我门清啊，我当时在场呢。当时我堂哥开的那个夜总会开业，叫咱们一帮人过去暖场，你和陈哥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见的第一面。 杨童不忘卖队友，对谢敬东指指点点。 哎，我记得大东当时可也在呢。 谢晋东面带笑意把杨童手指给撅了。我在杨童疼得嗷嗷叫的求饶声中想起纪星辰在 gay 吧和人聊闲，心里又酸又气。纪星辰很喜欢逛这样的场所。谈起这些，杨童又来精神了。 哪能啊，他跟你一样是被强请过去的。你那阵儿活得清心寡欲，跟要遁入空门了似的。纪行辰是跟他哥来的，也不喜欢那么闹腾的场合。当时啊，全场就你俩与俗世格格不入。 因为过后，我与纪行辰发展出感情，这段史诗级会面总会被人拎出来调侃。一圈朋友哪个都比现在的我清楚。我问过纪行辰，25岁的我到底什么样？纪行辰回我， 能让我看一眼就爱上。 这么说来，他的理想型的确不是19岁性格的我。我皱眉想了想，纪行辰还有哥？我跟纪行辰认识也有些日子了，还没听说过他谈起他的家人。之前倒是在会场遇到一个和纪行辰沾亲带故的怨种，话里话外都是对纪行辰的蔑视。 不是亲哥，谁知道是堂的还是表亲？纪家就陈哥一个少爷。 我跟这几个兄弟物以类聚，有的从父辈起就是世交，社交圈相近，圈子里这些人能玩到一起去，对方又有家室的，不认识也该听说过。 纪行辰家不是这边的，来这边读大学的呀。 杨童从果盘里抓了把瓜子，边嗑边扒。 他家也挺有实力的，是最早做电子商务那批龙头公司，但是祖上貌似挺正统的。 养尊处优的少爷身上却有两处明显的伤疤，一处在脸上，一处在背上。弄清和沈瑜分手的真相后，我和纪行辰说过我年少时做过的浑事，脾气差，难招惹，并不风光。即使少年时，我也没有以被人惧怕或是奉承的事迹为傲过。经年后再谈，更怕纪行辰会不会连带对25岁的我的滤镜都幻灭掉，更加看不上我。然而纪行辰只是无所谓的自嘲。 我和你算是一路货色， 但他比我要当人。以暴制暴的理由是对受到欺凌的人出手相助，结果演变成了打架斗殴，才被家里教训到背上落疤。这么严苛的家教和这句祖上正统，结合纪家人对他的态度，一个很好猜到的隐情呼之欲出。他是不是因为出柜的事儿跟家里闹掰了？ 这话你没跟我们说过，但是大臣这两年像是年节这样的日子都是在你家过的。 还有一件你有必要知道的事儿，纪行辰眉毛那里原来没疤，是决意跟你在一起，自己回去摊牌之后才受的伤。